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204集，峰回路转。听着江瑶的话，悬着一半，穆剑云的心也不由随之悬起。不过他很快便恢复了冷静，没有回话，只是不动声色地抬头回视着江瑶，装作一脸茫然。而江瑶则看了看眼前这名男子的眼睛，又有意无意地瞥了眼对方的右手，沉默半晌后忽然笑了。 抱歉，可能我认错了，你的气质和某个我认识的人很像。 江瑶说着，对穆剑云伸出了手。 初次见面，我叫江瑶，另外两位是陆星月和白志，请问兄台怎么称呼呢？ 我叫云鹤。 穆剑云微微一愣，但随即反应了过来，伸手和江瑶握了握。 虽然素昧平生，但承蒙三位出手相助，实在感激不尽。 不必客气，举手之劳罢了。 江瑶说着，抬头望着远处再起的轰鸣声，眉间紧皱。 话说这些藤蔓是怎么回事？这一片出了什么情况？ 那是恶鬼妖藤，确切来说是堕魔后异化的恶鬼妖藤。 疗伤完毕的穆剑云在白志的搀扶下挣扎起身，认真说道， 我们先前干掉的只是他的一部分枝蔓，只要他的主体不死，我们就逃不出这里。 恶鬼妖藤？这里竟然有这种东西。 江瑶转头望着前方那只镶嵌着巨大眼珠的球形体，脸色微变。虽然他之前曾在当初蓬莱的试炼幻境中遭遇过，但显然眼前的这玩意儿和那时的幻境不可同日而语。 主体就是那东西吗？ 江瑶脸色凝重地呢喃道， 这体型可不是一两个人能轻易干掉的呀。但那东西应该也有弱点才对，从气息看，它的妖气主要集中在主体的那颗眼珠，或许那就是它的弱点也说不定。 陆星月仔细观察着，得出了和穆剑云先前同样的结论。 不过周围都有妖藤防御，要接近那只眼珠恐怕…… 话音未落，地面的震荡再次袭来，众人抬头一看，发现周围的墨色树林开始由远及近成片的倒下，而这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正是远处那只突然发飙的恶鬼妖藤王。 你们看那边的是当初那两个超厉害的小兄弟。 还真是，太好了，邱老大，咱们有救了。 喂，小兄弟，是我们。 兴奋的呼喊夹杂在愈演愈烈的震荡声中，江瑶转头望去，发现远处跑来了几名灰头土脸的男子，而为首的那个 T 恤男子正是先前共同经历了鬼门关一难的邱老三。 是你们？ 见到曾同为难兄难弟的邱老三等人，江瑶心中不由一喜。而那些人在见到江瑶和陆星月后，简直像是见到救世主一样，激动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我就知道刚才发大招救我们的肯定是他们。 就是，那么多光剑只有他们才使得出，之前那些吸血骷髅也是被他们挡下的。 小兄弟啊，看在咱们曾经患难与共的情况下，这次可要帮帮我们呀，我们都快被那恶鬼妖藤逼得走投无路了。 嗯，光剑？你们在说什么？ 面对七嘴八舌围着自己的众人，江瑶一时有些茫然，而穆剑云见状则连忙清了清嗓子，插嘴打断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吧，现在得想办法赶快从这恶鬼妖藤手上逃出去。没错，话说回来，你们为什么从那边逃过来？ 陆星月说着对边上的邱老三问道。 哎，别提了。 邱老三咬牙颤抖着，一道道血丝充斥眼中，似乎愤恨不已。 我们原本想要穿过旁边峡谷上的一座吊桥，没想到被黑沙兄弟那两个狗娘养的垃圾暗算，赔了几个兄弟的性命不说，连唯一过峡谷的吊桥都被他们砍断了。现在峡谷那边都是恶鬼腰疼的芝麻，我们只能被逼得跑回来了。 但想要到达下一片区域，就只有穿过那道峡谷。如果现在峡谷周围真的都被恶鬼妖藤所占据，那我们想要活命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穆剑云说着，转身看向那一团正缓缓爬向众人的妖藤主体，眉间紧皱。 我们只有集合所有人之力把这个怪物合力铲除。 啊，我们也要参与进来？你不是开玩笑吧？ 一听穆剑云说要所有人参与战斗，那些刚跑过来的众人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慌之色。 不行，要是靠近那怪物，绝对被啃得连渣都不剩，我还不想死。 既然这里有那么厉害的两位小兄弟，那他们去就可以了，我们也不能扯后腿啊。 你们 望着眼前这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穆剑云在生气的同时也是有些无奈。就算此时的他可以不顾身份使出雀邪剑，但仅凭他们几个的力量未必能阻止恶鬼妖藤王的暴走，更何况麻烦的还不止这一件事。穆剑云悄悄别过头，瞧了眼江瑶的表情，果然察觉到对方的脸色有些复杂。穆剑云明白江瑶在担心什么，凶手之力是绝对不能在这群人面前暴露的，这一点想必江瑶自己也心知肚明。 罢了，我去吧。 穆剑云衣袖一挥，转身看向前方妖藤主体上那只巨大的眼珠。 你们替我掩护，我一个人去毁掉那只眼珠。不行，你的腿伤还没恢复吧？ 江瑶一听，急忙拉住了穆剑云。 以你现在这种状态去，就是送死，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哎，你们看，那恶鬼妖藤的主体旁边是不是有个人？ 白志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指着前方喊道： 那个人是？ 江瑶望着远处那名瘦小人影，瞳孔猛地一缩。 那是吴。 灰色短发，冰蓝眼眸，清丽的脸上面无表情，那道人影就这么平静地站在妖藤环绕的废墟之中，宛如一棵在妖风中独自伫立的小草。 真的是我，他怎么会在这儿？ 此时的陆星月也认出了远处那名灰发半妖，一时诧异不已。而面对着近在咫尺的猎物，那恶鬼妖藤王又岂肯放过？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围绕在吴身边的那些藤蔓便如饥渴的饿狼，铺天盖地地扑向了吴那单薄的身影。剧烈的震荡席卷着碎石与尘埃喧嚣而来。江瑶见状脸色一变，顿时顾不上纠结其他，连忙驱动着体内的妖力就要上前营救，但还没跑几步便被陆星月忽然一把拉住。 等等，你看，他不见了。 江瑶一愣，连忙再次向前望去，发现消散的尘埃中吴原本所在的位置竟然空无一人，而那些妖藤也似乎扑了个空，正扭动着枝蔓寻找着消失的目标。 他人呢？ 看，他在那儿。 白志的疾呼忽然响起，顺着白志所指的方向，江瑶赫然发现这一次的吴竟然如幽灵般出现在了那座球形妖藤主体之上，双眸死死盯着上面那只不断转动的巨大眼珠，脸上没有丝毫畏惧之色。 他这是在…… 江瑶难以置信地望着那道身手敏捷的瘦弱身影，简直无法相信对方正是当初那个在沙斗坝里被欺凌的半妖。而此时的吴根本没有理会四周围护而来的藤蔓，只见他忽然扬起了右手，露出了手中那把泛着寒光的幽蓝短剑，浓稠的蓝色血液从那颗眼珠里瞬间喷涌而出，手起刀落之下，妖藤主体上的那颗眼珠被吴干净利落地切成了两半。 被命中要害的恶鬼妖藤刹那间爆发出了剧烈的挣扎，一时间整个山体为之震颤，就连江瑶等人脚下的地面也开始皲裂。 不好，这里要塌了，快快跑！ 眼看着就要山崩地裂，邱老三顿时脸色大变，连忙招呼着众人逃命。而周围那些受了刺激的妖藤枝蔓则像发疯似的到处乱劈，搅得墨色树林狼藉一片。但如此暴动却只不过是最后的垂死挣扎罢了，很快那些枝蔓的动作便越来越小，最终一根一根瘫倒在地，化为尘土随风而逝。 这妖藤死了？ 邱老三茫然地看了看地上的碎渣，又抬头望向前方那只巨大的妖藤主体，发现在失去了眼珠后，那主体便如淤泥般瘫软了下来，在妖风中逐渐分解。 只一击就把那恶鬼妖藤王干掉了。 穆剑云眉间微皱，神色复杂地看向那名依然伫立在妖藤主体上的灰发半妖。而同样心情复杂的还有旁边的江瑶和陆星月。 我，你到底？ 江瑶注视着前方的瘦小身影，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而远处的吴则连头都没抬，只见他径直蹲下身，伸手在那只巨眼的残骸内鼓捣着什么，随后从残骸里掏出了一枚黑色的珠子，握在了手里。吴沉默着，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他站起身，视线漠然地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最终在江瑶的脸上稍微停留了些许，不过那也只是些许的程度而已。而在收起手中那颗珠子后，吴便闪身从妖藤残骸上一跃而下，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消失在了墨色的密林深处。